叫咱姓毛的做了。 哦，乡亲们好啊！ 主席，主席，主席， 主席好！有我。就说这可是不得呀！啊，就说啊，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，可没有这种规矩啊。 啊，现在不是那个了吗？我说大侄子，咱这国号叫什么呀？ 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好不好啊？ 我得替你好好想想。这年号呢？ 准备采用公元纪年。今年是1949年。 这个好啊，这写的年头多呀。 啊。咱们家乡再画成分吧。 画了，画了。 我家画的是什么呀？ 贫农。你家不贫农，谁家贫农啊？ 就说啊，你还不知道我家的老地吗？这得公事公办。我家应是富农。一会儿我写封信给农会，你老给捎回去。 你还是贴上印花把它寄回去吧。我们这些人不想走了，在你手下干点杂差。 哦，那可不行。 打虎还是亲兄弟，上阵莫过父子兵嘛。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着点。 做不得，做不得，做不得呀。 好啊，你这姓毛的你不封，竟用那国民党的大官啊。 你指的是？ 我们知道你刚才就封了那个姓程的。 你说的是程潜呐？旗帜是他，多了，还有张之中、傅作义、陈明仁，他们起义，我们少死多少人？他们一封信，甚至可以消灭国民党一两个兵团呐、这笔账您老没算过来啊？ 那我得替你好好算一算。 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30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由此上溯到1840年，从那时起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 安英，你坐下。 爸爸，你哭了。 你的工作怎么安排的？ 大概是去政务院吧。 不行。 爸爸，是不是因为我是你儿子？ 你不够格啊。我的权力大得很，但给你的权利只有一个，劳动。